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北京音乐广播古典音乐有限频道的音乐节目。在接下来的交响空间时间里，请您欣赏拉赫玛尼诺夫的第三交响曲，由俄罗斯圣彼得堡爱乐乐团演奏，杨松姿指挥。下面就请您欣赏。 Thank you. Thank you.